11月23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Hi! 今日我哋六点钟出场嘅嘉宾啦，都系新认识嘅朋友嚟嘅。 系啊，同我同姓噶。你有冇谂过我同佢咧，其实系 咩 唔识噶？Sorry， 系 fit 咗你， 唔需要谂啊，知啊， 都知啊， 系啊，系啊，做访问之前知道你哋唔识啊。 OK， 系 系啊 ，Mike P 彭振嘅，咁啊新出派台作品营啦，亦都系即系今年透过比赛而入行啦、有自己作品嘅朋友啦， 二手作品添啦，已经 系啊，可以认识多啲关于佢啊，透过访问，即系佢都系啲由细听流行曲大， 冇错、啊，听广东歌佢都听好多嘅， 细细个啊已经俾阿妈捉去唱 K 嗰啲， 系啊系啊系，家姐啊家姐，屋企人啦、啊，系 屋企啊屋企嗰啲。系唱歌俾姨妈姑姐听嗰啲 friend 啦，咁所以可以今日认识呢位朋友，同埋听下佢新歌嘅介绍啦。 系而咁啱得咁巧咧，你讲起呢一个经典广东流行歌 咧，哇咁啱啊，真系 真系咁啱得咁巧啊！因为咧话说咧，最近 啊， 呢句嘢好 O 啊， 系咪你讲啊？趁翻啲经典嘢啊嘛， 系好经典我想讲咩？系、因为咧最近 office 咧就有啲同事喺度执紧，即系清理紧自己嘅位置，即系即系可能准备年尾大扫除咁嗰啲 friend 啦吓，咁啊执下嘢咁嘅时候咧，就揾到一本嘢出嚟。 嗯， 咁佢又俾我，佢话佢冇用啦，佢 keep 咗好耐，摆咗喺度又好牙位，佢又谂唔到有啲咩用咁。于是乎佢见到我咁啱喺走廊撞到我，不神噶嘛， 就觉得你应该会有用啦。 系啦，佢话喂有嘢益你啊咁啦咁。咁我话正喎，有咩益我啊？咁样佢就攞一本咧，即系我以前唔信有一样嘢，就系、是、以前成日讲咩音乐字典、音乐字典噶嘛，即系从来都唔知道乜嘢叫音乐字典。呢个世界边有音乐字典噶？咁样喺我面前出现就系一本咧， 真系音乐， 真系成本字典咁厚嘅 音乐 粤语流行曲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嘅。收唱片收藏指南啊！ 哇， 而呢一个咧劲啊，系由我哋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委员会主编嘅。 哇，哇好嚟噶， 系好。 我真系要系啲同事嗰啲咧，唔想要啦，然后求其塞俾啲同事，然后就喂啱你啊，咁跟住就求其塞啦咁啊。 但系真系好嘢嚟， 似乎真有用、啊。 系哇，好劲！我同你讲，揭开咧，佢嗰个分类。系啊， 有阵历史嘅味道。 系系、但系佢 keep 得好好嘅，即系 都系都唔少黄、啊。 你啲书咧 keep 得耐咪黄噶嘛啲字，但系佢呢个冇嘅，佢 keep 得 同港台一样 keep 得 几 好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佢呢个出版年份就写98年啊，好似。 系。 咁但系咧，佢当中咧就横跨咗嘅系。香港五十至八十年代嘅一啲唱片嘅資料啦， 我想知佢嗰個指南嘅意思係咩？即係佢裏邊係有每首每隻碟嘅介紹啊，歌手嘅介紹，即係佢點樣分類咧？ 係啦，嗱呢個分類啊重要啦，呢、這個分類咧佢係用歌手去做分類嘅、 哦， 即係你揭起佢咧。佢首先用筆畫計啦，咁然後就由小筆畫到多筆畫嘅歌手名咁樣去排序啦，咁跟住然後咧就例如揭到我當可能揭到許志安咁樣啦，咁佢就會即係 list out 咗一啲許志安當年啊截至當年年份嘅推出過嘅一啲唱片嘅資料，咁但係咧佢。入面嗰個玩法咧，佢唔係逐張唱片同你介紹啊，呢張唱片幾多年乜乜乜，有啲咩特別咁，佢唔係咁嘅，佢係真係好資料性嘅一啲數據， 例如碟總長幾多分鐘， 都唔係呢啲，佢係例如可能係幾多年推出啦，邊一間唱片公司發行啦，有一樣嘢。我谂对于有一啲朋友仔系有用嘅，不过我哋少接触啲啦，就系、是、尤其呢个年代，应该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样嘢啦，就系、是、啲 CD 咧，你买翻嚟嘅时候咧，你睇下佢个 CD 嘅底部咧，即系个镭射嗰一边咧。其实佢系刻咗一啲一抽 number 噶，即系系啊嗰啲曲噶， 从来唔知有代表咩。 系啦，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咩用啦。咁但系当年咧，其实佢呢个用途就最主要，我谂系爱嚟报版权嘅，因为以前你好多歌你都系播碟噶嘛，咁佢爱嚟做一个版权统计，就填翻呢一抽曲落去嘅。 系 咁除咗呢一好实用啦呢啲曲之外，咁佢有埋当中呢只碟收录咗啲咩？ 歌啦、作曲啦、作詞啦嘅朋友仔喺當中咁樣。咁同埋佢好搞笑嘅，佢每一位歌手咧，佢都有一個好簡短嘅簡介，同埋都寫得幾都幾直白添嘅，你可以望下。 我想揀一段，揀一個歌手。 因為咧，我唔講邊個歌手啦，佢係會寫到係呢一個歌手咧，灌錄唱片大多數咧都係為咗一啲電視劇嘅作品而錄嘅。不過其實佢把聲都幾好聽，即係佢會有一啲咁樣嘅資料喺當中。 嗱，呢個唔開名啦，譬如我唔講咩，佢話七十年代末開始加入樂壇，歌藝不俗，聲音俊朗，代表名曲有 blah blah blah。八十年代中期始转到幕后发展，常为其他歌手唱和音。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咁佢都会 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个咧？ 其实入边应该，因为有好多歌手咧，你霎时间咧，你真系未必会谂起咧，你都可以喺呢本嘢入边揾到出嚟嘅。所以其实系唔容易估噶。 同埋佢头先我见到有一啲咧，会即系佢会详列咗嗰只 album 当中歌名啦，词系边个写噶啦？ 系。 曲是哪个啦，但呢其实这个是得意的，那个年代呢是真的着重词曲的。 是没编的嘛。 编曲 没什么点样， 是从来都是，即当然现在去到这个 generation， 即编曲大家会明白个紧要啦，或者编曲人有时都会说啊，其实是不是编曲人那个地位可以被注意多一点呢，以前一路积落来就真的会词曲是比较多一点。 我想绝大部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的作曲人其实都应该是包揽了编曲的部分的。 啊、 即是他们除了即是现在我们的理解就是作曲就只是那个 melody line 啦、啊。那你到底那些乐器的部分怎样分配啊，落些什么乐器啊，什么的声音，而那个复杂程度多了很多，所以会有专业嘅编曲人去做啦， 同埋以前可能会集中词再多啲，因为有啲歌其实系日本啊、外国嗰啲歌嘛， 系 咁，然后就将佢变咗做广东话词之后，其实可能个编曲冇乜点样变噶， 冇错冇错， 系啊，咁所以变咗可能嗰个 credit 嗰度佢哋就冇特别 mention 翻咁样样咯， 同埋又咁讲就系当年咧嗰个生态比较唔同啲，就系、是、当年有好多一啲嘅乐队、一啲嘅 band 咧，专系灌录唱片咧，就系、是、弹。后面那一堆的、配乐的嘛，即是那个编曲的嘛。的所以可能是个作曲人作完之后就找对 band 来就弹了后面的东西。所以作曲那个位置会摆得比较紧要一点，就是这样的原因咯。 还有后面会有回呢由第一届啦去到第十九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十大金曲。 是啊，有啊有啊，佢有附录啊嘛，佢有附录喺度噶。 系啊，跟住喺度睇紧，究竟呢啲边个写后面，佢都会有即系特别名谢，系即系小转作者都头先讲啲短短地咧，咁、可能会有几位唔同嘅朋友，佢哋负责帮手写某一啲嘅歌手啊咁样样咯。 你知唔知直头咧？我发掘到呢本嘢出嚟之后咧，我直头想重启大鳄。 大佬， 每个礼拜我就攞住呢本嘢嚟出题。 但系咧呢啲 都系争紧个人玩， 不过冇啊，同埋你要呢啲好点样讲咧，好数据 系啊， 即系好硬料咧，你要化成咩嘅话咧，系唔容易嘅， 唔容易， 系啊， 不过即系我谂若干，即系其实你会发现近年啦，喺尤其喺香港，应该系少呢一类型嘅书籍去查，俾你查翻一啲即系叫做唱片。附或者唱片的一個叫做資料啦，因為而家始終都是 single 的年代啊，即係單曲比較為之係一個主流咧，你比較難去輯錄做一本咁樣嘅書。 所以而家都有輯錄嘅，佢每年輯錄咯，即係每年輯錄，究竟今年有邊啲歌派台歌推出啦，然後亦都會可能揾人寫嗰啲咁，即係有台咁，佢哋咪每年都做緊呢一個。咁佢嗰個記錄嘅方式就係、是。都系就每年去计咯，而家呢一本咧 就横跨啊， 横跨咗一段时间，因为我谂系第二十届嘅时候，所以可能揾啲嘢搞下咁咧，咁啊做呢一样嘢。哇！但系呢本嘢都 好有份量咯，我会咁样 好有趣喎、 啊。系啊，我都孭唔到翻屋企啊， 我都孭唔起啊，呢坛嘢 孭唔起就梗 噶啦，孭唔起啊呢一、這个。 但系我觉得有趣嘅，即系有时去睇翻。For 我哋嚟讲，可能会觉得啊，好似藏宝库，你揭开佢入边会有揾到好多得意嘅嘢咯。 同埋有佢嘅作用嘅，即系佢，因为咧头先喺度谂紧啊，即系 點解佢要叫做唱片收藏指南？係我一路碌嘅時候望喺裏面，因為佢會講咗，譬如許冠傑咁樣，邊一年出咗邊隻，有咩歌，咁可能好資料性啦。但係咧，個收藏嘅位在於咩咧？就假設啊，即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做輕談咧，都會做呢件事，即係要揾某一個歌手，由佢第一張唱片開始，想揾曬成個 flow， 你想經歷翻嗰年代，揾翻曬，跟住逐隻聽咁啦。因为咧中间可能会牵涉好多咩新曲加精选啊，或者有阵时有啲特别嘅，你有呢一个咧，你就可以做到啱啱嗰样嘢，你唔使惊漏啊，同埋你可以好快，你就可以按住年份由佢最初头第一张专辑 就揾到啦， 你可以逐只逐只听，你会知道边只歌先，边只歌后。如果你即系我哋你上网玩或者点样，第一资料嘅准确性你未必知啦，因为有时都会错噶嘛， 冇错。 即系譬如我前排突然之间劈劈行走去揾太阳计划嗰啲歌，跟住我发现其实网上面即系百科 搜曲其实有时都几准噶啦，已经，但系咧都会有出入嘅， 有啦漏嘅， 就算 library 佢哋 CD 上面都有出入 ，OK， 都点都会有少少，咁但系你要揾一个较为准确，咁呢一啲。相對地呢本咪 可信性高咯，因為你始終係好多人一齊去做一個編輯同校對嘅工作啊嘛，咁所以即係裏頭嘅一啲資料唔係哦，求其揾個人，而家你百科網上面嗰啲，你求其有個 account 你就改到啲資料噶啦嘛。 同埋啊，你仲可以發掘到好多新人喺裏邊。 係 新人嘅意思、就是， 對你嚟講係新咯，即係未必我哋會認識 嘅。例如呢一位我未聽過噶，風之 group。 风之 group 好嘢嚟噶， 我未听过，但系佢嘅成员，譬如方树良， 系啦系啦， 我听过啦， 系啊 系啊，但系风之 group 咧，我系冇印象， 好嘢嚟噶， 但呢本嘢系啦，即系你可以发掘到一啲可能，即系对于我嚟讲系新人嘅人嚟嘅， 你可以当新歌听咯，同埋其实里头有好多一啲咧，当年相对上叫做比较。indie 少少嘅組合都有收錄喺裏頭咧、 啊， 其實啲嘢都你而家聽翻都幾特別㗎，都幾新㗎，都唔係太老土㗎。 我睇緊有邊啲係未聽過㗎？咦，其實好多都 識 喎。 嘅時候，咁你可能知識淵博啲。 即係頭先風之未聽過咯，何大傻未聽過咯， 呢、這個我都未。 系啊，但原來我都幾有啊！喺呢個識 得閒可以研究。我諗可能我哋比較會認識到嘅，可能係七十年代打後嗰啲啦。 因為佢始終五十年代開始， 佢由五十年代開始，即係我頭先立眼見到連鄭君綿嘅資料都喺裏頭。 鄭君綿好嘢嚟喎，鄭君綿我識，我有聽佢啲歌嘅喎。 勁喎、 啊，係啊， 係因為屋企人有聽。 唔係啊，因為我平時拍嗰啲黑白片咧、哦，要揾翻嗰個年代，了解翻六十年代嘅時候咪有鄭君綿嗰啲啊。係啊，嗰啲。口水歌嗰啲咧，系啊，你揾郑君绵嗰啲，你就会听到好多噶。 同埋以前嗰啲碟名真系好搞笑啊！嗰啲咩四傻游太空， 咁我想问里面啲歌嘅歌名系同埋边个歌手？ 就是、哦，嗰张系一张单曲嘅碟嚟嘅，就系入边只歌就系同名嘅歌曲，就叫四傻游太空。 哦， 系啦， 有趣啊！呢、這个睇下我哋谂下点样用佢咯。考虑下， 好啊，好啊，呢、這个有趣，第时谂啲 game 嚟考下你先。仲有一只碟《拜倒迷离群》，哇，听到都有画面。 拜倒迷离群，我而家又揾紧咧呢期派台歌啊，究竟有边一首歌后人将来见到呢一只歌嘅歌名嘅时候， 都会觉得哇，好搞笑、啊， 或者好想揾嚟听咧？我觉得其中一首应该要系呢一首歌，好有玩味。就找一下究竟他们是谁来的呢 用嘴巴说话用眼睛看吧用耳朵去听我们说话自细便有型望的望都定人女生去尖叫是我熟悉当初不懂得我今迷人一早起身成个男神这样就出不街 究竟用嘴巴说话定是用喉咙说话呢 究竟用声带说话 定是用方言说话 恶多恶多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撒啦撒啦 hand we are following following 恶多恶多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撒啦撒啦 hand we are following following following 周围都是欢呼声 fans 多到数不清 天生呼吸都有人话正 出亲街都有人搵我攞签名。 细细个去过红馆，大个就要上红馆。 答应你我上红馆，带错你去殡仪馆。 我有型，沙拉沙拉 ，Here we are falling falling。 我多我多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 ，Here we are falling falling。 我要变成主角，我跳舞太好看。 副歌唱到副歌就会入单。我哋唱歌评分， 蔡健雅话我哋超级疯，拎支铅笔打个彩，打到佢哼哼啊！ 吊烧鹅和我转到去深井，黄大仙话我哋会出名， 胶袋冇得掂，我冇得顶。 哎，个最屘声唔记得听。 终于我都有人报道，手势开始有人做。 终于我都有啲嘢捞，多谢客户嘅广告。 终于我都可以出道，身高要有人知道。 终于我都开到个 show， 企上台俾你见到。 佢系嚟自小薯茄嘅早晨嘅男子组 Finally， 佢呢首终于出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只有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先可以在安定的环境之下实现新飞跃。李家超在一个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表示，就香港应该如何把握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独特优势，分享他的四点看法，包括坚守一国、弘扬爱国主义、香港要发挥两制、联通内地和全球发展机遇、要主动推广一国两制成就和善用话语权，以及要居安思危、完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他重申，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并将方案与《香港国安法》联系起来，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和系统。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与另外六人被控于元朗721事件中参与暴动，控方上星期举证完毕。林卓廷与另一名被告透过大律师向法庭作出中断陈词，要求裁定案件表证不成立，无需答辩。法官陈广慈考虑过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裁定表证成立，各被告需要答辩。林卓廷和另外六名被告否认2019年7月21日在港铁元朗站大堂参与暴动。跨部门重大善故演习下午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模拟一宗大规模突发火警事故，有超过400人参与。参与今次演习的包括警务处港岛总区、消防处、医管局、马会、圣约翰救伤队和香港危难应急医学会。演习模拟在赛马日投注大堂发生火警并导致多人受伤，要进行救援行动。警方在演习中使用无人机协助提供即时资讯与指挥站，提升救援统筹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公明党党魁山口那津男。 共同社报道，王毅在会面中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谈时，确认将会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意义在于为中日关系打开局面，为健康稳定发展指明方向。又指今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5周年，现时是向前迈进的重要时期。山口那俊男表示，中方早前就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逝世表达哀悼，他对此表示感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去到海景花园。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嘅车龙去到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林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和真实，导演原来很鼓励演员意道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没错，都会放手给演员自己发挥，令演的和看的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只系19岁，有一位网红成为一位创作男歌手啊，Henry Moody. Felt like an ocean settled between us. When things fall apart, there's not always a reason. Maybe it's bad luck, maybe we're not meant to be. I don't feel bitter, but trust me, I've tried to rewrite our best days to try villainize you. But you're the best thing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And I know I'm not gonna end up

作景有限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渴望戏那么看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仍探索。 Benny 上呢首十二边啦，跟住佢哋呢一对嘅组合，每次都有个数字做歌名。今次嚟到二字头嘅二人限定故事啦。 Day by day 靠在窗边，托腮的过一天。It's love sweet as lonely, may I taste it? 某一天街里遇到吗？

台阶，但我都不尴尬。不走怪，不厌，哦，谁开解？ 听过洪家豪嘅派台作品，只要你不尴尬。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稳步膨胀， 今天我们骚动音乐的嘉宾有新朋友 Mike P 膨胀的，你好。 Hello， 系啊，今日送呢个礼物俾佢啦。 系啊，今日要送俾阿 Mike 有呢一句啊，就系、是、啊， 稳步膨胀。咁啊，呢个成语即系稳步前进咁解。咁、哦、我觉得呢个名系非常之有发挥空间。于是乎我就谂，哇、啊，呢、這个都好似几好咁样，系啊，即系食得好工整啊落去，好似。 多谢多谢，我咪收咗佢先。 系系系，自己赞自己，我都觉得好似好工整咁样。 O K 嘅，我呢一句第一次见就通常我哋会送一啲俾。正常啲嘅嘢， 正常 嘅， 因為我想收到啲唔正常嘅， 唔正常啊！呢總會有機會， 之後又會有機會嘅。第一次即見面禮，費事嚇親啊嘛！ 好， 係啊，咁因為幫我哋寫係我哋嘅同事啊，旺角卡文啊，我哋叫佢做係，每一次都係親手寫咁、哦，所以咁但係即係講呢一個穩步前進，即係呢個意思，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向前去啦。即係我覺得。我哋都覺得即係呢一個嘅意思都幾啱喺你身上面，即係音樂嗰樣嘢由細到大，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去到而家成為歌手借歌咁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要數翻即係最開頭掂音樂啦，其實係可以數到幾細個開始去玩音樂咧。 其實係數到我自己都唔知幾多歲，因為係好細個好細個，即係我諗係可能四五歲、四五六歲嘅時候，我就俾。屋企人咧，即係俾我家姐咧，係拉咗去 KTV 嗰度唱歌。 哦， 係啊，咁嗰陣時就已經係開始一唱就，因為嗰陣時咧係好多嗰啲三姑六婆啊咁樣坐喺度，跟住個個咧就哇好聽啊，好聽啊咁樣咧，跟住就搞到自己咧就以為真係好好聽、啊，跟住咧就中意咗唱歌，就大概係好細個嘅時候。 但係記唔記得嗰陣時即係咁細個嘅年紀唱嘅一啲歌係唱咩作品咁樣？ 啊，我又真係唔記得。我其实最 最記得可能最耐歷史可能是酷愛 哦。咁、哦、但係唱俾即係阿媽或者其他啲親戚聽嗰啲，佢哋有冇成日都會點歌俾你唱？點樣樣？ 咁又好似冇乜點聽過佢哋點歌， 即係你揀歌唱佢哋就 係，因為多數佢哋點咩歌我都唔識 嘅。但係咁樣聽你 講，上次風雨中，當年我媽都點過俾我唱， 就係好細好細個嘅時候，應該屋企人就已經即係可能成日播歌啊，或者可能會聽歌唱歌，令到你細細個已經聽好多唔同嘅音樂作品。 其實係啊，即係特別係我都幾受阿哥影響，因為咧我喺可能小學左右嘅時間啦，我阿哥係咁，因為我同我阿哥細個嘅時候係住同一間房嘅，跟住佢係咁喺度播一個。喺度播啲歌，唔知嗰首叫咩蒲公英定咩嘅咧，即系咁播呢啲歌啦，就令到我对呢个广东歌嘅文化都几有兴趣。 我谂蒲系咪当晚与你记住我？ 系 罗家英啊，我都老原本有一个版本你会听啊，当晚与你记住罗家英， 我都好中意听啲改词嘅版本。 我即系所以系其实广东流行曲呢样嘢，你细细个已经好似入咗血咁样， 系啊， 不知不觉咁样就听好多听好多咁。 系啊， 咁你自己喜欢嘅歌手有冇话系去到即系某一个年纪之后，由好似身边嘅人影响你鍾意，去到咦我自己好似都自发地觉得哇鍾意啊听一啲歌手嘅歌，咁有冇咁？ 反而系我以前即系好细个嘅时候，我系鍾意嘅系听歌咯、我反而系冇乜点鍾意边个歌手。我去到大个嘅时候，真系去认真去琢磨每一首歌咧，我先开始有几个自己真系觉得好欣赏嘅歌手，即系好似张敬轩啊，即系近排就 MC 啊，林家谦啊，陈奕迅啊呢一啲咯。 系你讲琢磨嗰个意思系啲咩咧？ 即系去仔细去谂翻嗰首歌嗰个意思，因为可能人大咗咧，咁个人都会有少少经历噶嘛。咁喺发生有啲唔开心啊，又或者好开心啊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情绪想抒发，就会去听歌。咁、去听歌嘅时候，就可以喺网上面揾到，咦呢首歌名好似几啱我而家心情，我咁啊听一下，跟住就会。去好认真咁去认真听个歌手唱嘅时候系一个咩嘅心情啊，佢嘅歌词想表达啲咩意思啊，就系、咁样先至开始慢慢系融入咗嗰首歌入面。 哦，有冇其中一首好陪伴你？譬如中学阶段，你知中学阶段嘅男仔硬系特别 多烦恼嘅， 多愁善感啊，又啊个女仔啊， 搭架车嘅时候就会塞住个耳仔喺度望下窗边听下歌啊。 系咯，有冇一首陪伴你中学阶段比较多嘅流行曲？ 我其实中学阶段最记得嘅应该系一首。巴山腰即是台湾那边的、 巴山腰、 我怎么哭了、是啊，那这首歌呢不是我失恋、我重新一次不是我失恋因为呢当时呢是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就是、我有个英文的代课老师，跟着就、都唔差嘅，幾好睇嘅咁樣啊！跟住當時嗱，唔係我失戀，我冇鍾意佢。 OK， 通常啲代課老師都特別吸引人。 係，我冇鍾意佢。係 啊，明嘅明。 因為咧嗰陣時咧係咁，其實佢對我哋呢一班係都幾有心嘅，即係佢係會教書教到喊嘅，即係係 教咩科？ 係有少少嬲到喊啊！咁啦，所以係即係嗰一次係佢喊咗之後咧，跟住我覺得哇，佢真係好用心喎、咁樣啦，跟住就其實都幾中意呢個老師嘅。跟住去到咁代課老師始終都要走噶嘛，咁就佢走嘅嗰一日咧，我想講我係由朝頭早喊到 好誇張， 放學咯。 跟住有冇問佢攞電話咁？ 大家都有、 oh, okay. 大家都有 WhatsApp group 嘅、不过我就冇搵佢， 冇乜联络啦， 系啊，跟住翻到屋企之后咧，就忽然间就因为我之前都会听巴山腰嘅歌嘅，咁、就我翻屋企听歌嘅时候咧，就咁啱听到呢首歌，跟住就觉得啊，即系其实唔关事，其实唔系爱情嘅事咯、但系唔知点解嗰一刻就觉得我真系好入心啊，跟住就一路唱一路喺度喊，系啊。嗱，重申一次，系唔系爱情，唔系中意，唔系点解我要咁重申咧？系 好多人唔会你， 系好多人唔会我，讲得系好多人唔会我。 我相信你今日讲完都仲会继续有唔会你。 你有冇谂过咧？就系、因为你咁强调呢样嘢，令到大家更加容易 。我都唔知，因为我嗰阵时我中学同学咧系。见到我喊嘅时候咧，系咁话我中意个老师，唔系我要重申一次，唔系。 嗰阵时大概系几多中几啊？ 系中四啊，中五啊，中五定中六？ 哦，系啊， 个感受系会 深啲嘅。咁但系咪因为咁样，亦都令到你对于即系唱歌嗰样嘢，亦都会有嗰种投入咧？即系因为你都讲翻去，你好不自然咁样，好似。 跟住唱咯。 系都会噶，即系自从嗰一次，觉得好似哇，同首歌融为一体啊！ 系， 即系我又表达到首歌，首歌又表达到我嘅时候咧，就好想去追求呢一种即系人歌合一嘅状态。 跟住就开始系咪就再钻研下啲嗰啲歌手点样唱歌，即系嗰个技巧上面嗰啲嘢啦。咁系咪你系嗰啲即系当你中意咗唱歌之后，就会好中意参加比赛？你系咪嗰一种嚟噶？ 我细个嘅时候系都几少参加比赛，即系最早一次参加比赛可能系中六嘅时候。 哦，咁已经升高算大啲啲啦。 系， 因为代课老师启蒙嘅时候系中五、中六。 咁系咪就系唱翻巴山腰嗰只？ 咁又唔系、 啊，又唔系啊？ 因为当时咧系同一个女同学啦，系唱呢个《手心的蔷薇》啊。 哦。因為林俊杰 系啊，嗰一期咧，因为系咁啱播呢个《梦想的声音》 啊， 哇！嗰阵时听到呢，即系睇到呢个节目咧，听到林俊杰唱歌咧，系控制唔到自己嘅，系觉得自己好似有少少歪歪地咁样，大家明咩意思？ 即系中意到好紧要啦， 系啊，即系就会抄翻晒佢所有歌出嚟听，跟住嗰阵时就咁啱有个女同学，佢又唱歌几好听，跟住佢又觉得我唱歌几好听，咁就一齐去报名参加星 con 就唱呢个《手心的蔷薇》，咁但系因为系嗰阵时都算系第一两次咁样参加比赛，系好紧张， 系咯，同埋好大挑战。一嚟就揀首好高難度下， 系啊， 唱仲要 系啊，跟住去到依家，我啲中學同學都仲笑緊我，笑我走音， 系一個小滑鐵路，定係因為真係緊張得滯。 我覺得都幾緊張，因為我後面聽翻，而家係有片，但我係唔會俾大家嘅，係啦。跟住我係聽翻嘅時候，覺得哇，嗰陣時我都幾廢咯。 但係嗰陣時係咪細個去參加歌唱比賽啊？各方面嘅時候冇特登去喺出邊學唱歌定係？ 其实冇嘅， 无师自通。 我唱歌可能学都系一两年前开始学， 嗯， 即系我系由细到大都冇学过唱歌，顶多都系上 YouTube 睇下，哦，佢咁样唱，我学下先。 咁啊，点解一两年前会突然之间的起心肝去学嘅？ 系因为咁啱参加咗我而家学校嘅一个 audition， 嗰啲甄选啦、轮选嗰啲啦，跟住就就学校嘅职员咧就同我讲，哇，觉得。啊，其实边度边度咧系可以改善一下嘅，跟住我听落又觉得啊，其实都系，其实系对自己嘅技巧冇太深嘅理解，跟住就去拣就哦，不如上堂试下学下啦咁样。 哦，咁但系嗰个 audition 系咪就系第一个比赛嘅？ 啊，唔系 ，OK， 系好耐之前， 系 即系可能比赛系今年年头， 系 我学。音樂學唱歌可能是兩年零之前， 但係好多人話咧，第一次去學唱歌咧，即係尤其可能喺細個或者中學階段嘅時候，好喜歡去唱下 K 啊，或者覺得啊都會可以參加下比賽啊，都 OK 啊，跟住然後第一次去學唱歌嗰個感覺咧，係好大衝擊嘅。你有當時去學唱歌，會唔會都係有嗰種好大嘅衝擊，定係其實都叫做順風順水咧？ 其實係。是一半一半咯、我自己觉得是有冲击，但是不是说那些一嚟就打沉，哦，原来我咁样，我就会觉得哇，有一条新嘅道路发掘咗出嚟啊，我原来可以咁样唱，所以我嗰阵时学唱歌系都即系由第一堂开始，我就已经觉得即系虽然啦，我嘅同学咧就喺度讲话，哦，学唔到嘢，学唔到嘢，但其实我觉得可能系佢哋唔系好理解老师讲紧啲咩，跟住我嗰阵时听就觉得，哦，原来系要咁样发声噶，哦，原来咁样会俾人感觉到个情绪多少少啊，咁样我就觉得其实系都几震撼到我。 有冇再挑战翻呢一个手心的蔷薇？正所谓由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咁啊！ 我系自己有嘅， 哦 okay、 即系喺 K 方面有嘅， 即系学咗一啲技巧之后，咁然后有冇觉得，诶、真系唱得好咗咁样？ 其实系觉得自己唱得好咗好多，即系特别系起码我而家唱手心的蔷薇嘅时候系唔会走音， 系 有进步， 系啊有进步。嗱，我嘅同学以后都唔可以笑我啦，哈哈哈。 咁嗰时去到即系又学咗唱歌，跟住去参加比赛，其实嗰时参加比赛嘅心态系谂住啊，即系到即系叫玩下有得即系试下测试下自己一点，因为其实都想系经呢个渠道，真系慢慢觉得。其实都想做一个歌手、哦， 其实当时就已经想做一个歌手，因为是真的看了这个梦想的声音，跟着呢就 又輪咗一段時間，即係自己輪咗一段時間啦。然之後就覺得，真係好想可以好似林俊傑啊、張敬軒啊呢啲人咁，成為一個好出色嘅歌手，可以俾到即係帶一啲情緒俾大家，即係可以陪住大家。即係可能唔開心嘅時候，聽我歌啊；開心嘅時候，喂，聽我歌啊。咁樣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歌手，我係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好幸福嘅事。所以當時去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都係朝住呢個目標邁進。 係，但係都好快。如果聽咁個比賽，譬如今年舉行啊嘛，跟住去到年中就已經有屬於自己嘅嗰個貧困限制對象嘅時候，咁都係咪有一種哇，我嘅夢想好似都幾快可以實現到嘅感覺？ 其實係當時係不敢自信，即係收到隻歌，收到個 demo， 然之後話真係要唱嘅時候咧，都仲係唔清醒。其實我出咗首歌之後，我真係出咗歌咩？我真係懵懵地嘅人。 你記唔記得係一個點樣嘅情況之下，知道可以即係能夠真正成為一個歌手，或者知道有一首歌咧？嗰陣時係 我都唔知道，好似係起身刷緊牙嘅時候，跟住睇一睇 WhatsApp， 跟住喂，哇！我哋有呢首歌俾你唱啊，你聽一聽下咁樣，類似咁樣。 咁你第一下反應係 第一下聽到咧，我諗緊錄 demo 啊嘛，即係因為我平時都會有錄 demo， 即係翻公司錄 demo， 跟住俾其他歌手啊，又或者錄俾其他人去賣出一首歌咁樣啦。跟住我諗錄歌啊，咁錄 demo， 我揾日得閒我翻嚟㗎啦咁樣。 係 當時係冇諗到我首歌係俾我嘅，係冇諗到呢樣嘢。 咁到隻歌真係你自己去錄完啊，推出咗第一隻嘅時候，係咪到而家你話都係？好似好唔實在嗰件事，定啊隔咗幾個月，而家慢慢好似慣，因為有第二首歌嘅時候，好似就啊呢件事真係真㗎啦咁樣， 係點樣？而家係個人會比較踏實少少，即係個心係真係安定啲，同埋係有一個清晰嘅諗法，就係、是、原來我係出咗歌㗎啦，我係一個歌手嚟㗎啦，咁就個身份認同上都會有少少唔同。 但係又分享一下，即係第一次去錄歌嘅時候，雖然經常都出入錄音室，對你嚟講一啲都唔陌生，但係第一次錄一首你知道真係屬於自己嘅歌，嗰、那個感覺係好唔同㗎嘛，應該。咁當時個狀態係點樣樣嘅咧？ 當時係因為我之前入錄音室錄 demo 咧，都唔係真係好刁琢，同埋啲 demo 冇歌詞噶嘛，跟住就唔會好琢磨嗰啲歌詞緊。呢個字應該要點樣唱，嗰、那個字要點樣扭，咁樣咧就冇太大研究。所以喺我收到個 demo， 然之後準備要入錄音室之前咧，我自己做一段功課仔啦，咁去研究下點樣唱啦。我以為係研究得好仔細，入到去係。我係唔知道我自己做緊啲咩，係每一個位，即係每一句都話：，喂，你咁樣唔知道你唱緊啲咩啊？跟住我，哇嚇，有咁誇張咩？跟我聽翻嘅時候，哇，又好似真係喎，係當時都有受到少少打擊嘅。但我係覺得，即係就好似之前講咁啊，係發現咗一個新嘅進步嘅途徑，係都當刻唔開心咗一下，然之後就忽然間覺得其實。有呢件事發生都幾好，起碼證明自己有人做好多進步空間，同埋係一個明確嘅目標可以繼續向前行，會覺得好好啊。 咁你都話頭先嗰隻歌係有一日收到 message 話即係錄歌啦，咁但係亦都會見到貧困限制對象你自己都有份參與作曲，其實喺邊一個階段嘅時候，你自己都會有 involve 喺嗰個創作嘅部分。 我當時係因為我自己都有 keep 住俾歌的公司嘅，咁就當時係。我公司就收到呢個 demo 啦，跟住就覺得，這個好似有得做喎。 哦， 係啦，跟住就揾咗温學文老師同我一起去諗下呢首歌，應該點樣改可以改得更加似而家會出嘅歌。 係， 因為我嗰陣時作呢首歌嘅時候，我而家聽翻係會覺得有少少偏慢，偏悶咯，即係冇乜變化咯，就唔似而家貧窮限制對象咁樣 個成品咁樣。 係啦。 低望高处，低处未算低，高攀上你，偏偏踩在脚底。二四七劳动一火工艺，任我再上进都不足生活费，无权利爱东西。一直坚信不理会吃亏，

膨胀。 咁我哋苏颂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Mike P 膨胀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啊，异形咁，我同阿斌咧都会就住呢首歌估一估，再交俾你撬，估得啱啱嘅。 好，咁啊，由我去估先啦。咁啊，因为首先我想估嘅就系嗰个编曲方面咧，都几 grand 嘅，即系同埋系一个即系有少好似有啲歌德式咁样嘅一啲feel 喺当中。咁我估其实喺录音决定个 vocal 去点样。演繹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可能以往錄一啲嘅作品就係可能我 demo 出咗啦，咁就大概已經有個想像喺度啊，呢隻歌我就用呢個方式去唱啦。但我覺得《異形》呢首歌係當個編曲都出埋嚟嘅時候，先決定用而家呢個方式去演繹嘅，因為我覺得somehow呢隻歌嘅編曲其實都幾影響到嗰、那個歌手嘅唱法咁啊，所以我估就係去到編曲出咗嚟之後先落實嘅呢樣嘢係。 係，咁我想估咧。呢一首歌咧，因为今次呢首相对于上次呢首系难度再高好多，无论系歌词密集嘅程度啦，啲音嘅上落，甚至乎最顶嘅即高音位都系啦，各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可能系你自己提出，即系去倾哦，做完一首歌，下首想做啲咩嘅时候，你自己都想哦，我想试下一啲有啲难度嘅，自己可以挑战嘅东西。咁所以咧，去拣 demo 嘅时候会拣中咗一个比较丰富啲、复杂少少旋律嘅歌。我觉得系呢个你自己。提出嘅一个谂法嚟嘅，所以就会有呢一首歌咁样。好啦，我哋两个估，你就可以逐个揭晓啦。 系，其实系一次个揭晓啦，因为系两个都啱嘅， 系咪真噶？你唔系因为我哋第一次见面，跟住就 系真系两个都啱， 俾面喎。 不过系呢、這个呢首歌系由我自己谂法嘅嗰、那个，可能啱七成咯。因为出呢首歌之前咧，即系公司有去了解过，大概会想唱咩歌啦，但系我冇话。真係一定要我係想咁啊！即係我係有俾少少意見、少少 idea， 但係都冇太去影響公司嘅判斷，因為始終公司會專業好多噶嘛。咁佢一定會知道我應該要行啲咩路噶嘛。 係、啦，咁嗰時掉咗啲咩諗法嘅有冇 啊？就係、是、當時我係覺得。其實我想俾多啲唔同嘅方向、唔同嘅層面嘅 mic 俾大家，即係可能今首唱慢過，下一首可能唱快過，再下一首可能跳舞嘅，咁樣呢啲唔同類型，等啲觀眾可以睇得冇咁悶咯，即係唔係話哦 mic 嘛，淨係唱情歌，淨係唱慢歌啊，冇特別噶，首好悶噶咁樣，咁就唔係好想俾人一種咁樣嘅感覺。 咁跟住到你跟住收到嘅時候，就係已經係而家呢一首嘅嗰個 demo 嘅，係 啦 係 啦， 就揀咗。咁你嗰時第一次聽呢個 demo 嘅時候，即係頭先阿斌講個編曲就係會有啲 strings 好 grand 嘅，但係嗰時 demo 嘅狀態又可唔可以形容下係點樣？ 系啦，嗰阵时 demo 嘅状态咧，其实个编曲咧，即系虽然同而家系略有不同，但系其实喺嗰个 grand 啊，嗰、那个风格上面咧，就其实差唔多嘅， 即系可能顶多系有加少少细汁嘅位啊，又或者改咗少少嘅用嘅乐器啊咁样，但系其实实际上俾人个感觉同而家呢个伴奏系差唔多， 系、 所以其实一听到个 demo， 大概都知道啊，好啦，我就系需要用呢个声音去演绎啦， 系。嗱，雖然知道還知道啦，但係係我知道，但係我做唔做到咧，就係另一回事啊。因為我當時錄音嘅時候係，我以為我做到啦，但係我聽翻即係因為 playback 聽翻嘅時候咧，係哇，原來我自己都幾放唔開，係啊，即係一路都好收埋，即係好驚，因為。呢首歌又特別係好高音好密啦，跟住我自己個人咁，我平時唱 live 係好都即係都要穩定噶嘛，咁我唱呢首歌嘅時候就唔夠放，即係好驚話啊太密啦，咁樣陣間唔夠氣走音咁點算咧？咁樣就好驚呢啲嘢，所以我聽翻嘅時候係覺得喺情緒表達上面係真係爭咁啲，係真係多得兩位監製係真係悉心栽培，默默指導啊，咁樣先可以令到我有一個咁好嘅作品，即係佢慢慢就逐步加我，哦，你应该咁样，喂，再投放多啲情绪 ，push 多啲自己。跟住最搞笑的一样嘢就係佢哋係会喺头啦，开始录到尾啦，跟住叫我带住尾嘅嗰个情绪呢录返个头。 啊， 跟住就每一次录呢个情绪都係一路 升上去， 系，所以就录到而家嗰个情绪系，其实都几满咁 样。有冇话前前后后大概录咗几多 take， 跟住然后监制就 OK good take 咁样咧？ 啊，监制系冇讲个 good take， 咁佢系讲啲咩噶？佢即系话 OK 休息下先嘅啫。 系啊，佢话啊饮啖水啊，去个厕所先啦。 系 OK 再嚟，就系呢啲咯。 就一路录一路录，咁然后可能录到一个时段之后，咁可能佢再翻去再拣一个啱使嘅咁样。 系啦系啦，咁就我哋录嘅 take 可能。因为我记得是录了四日，可能每日都有四至五个钟，跟住是录的 take 是多不胜数，我怀疑是有几百个。 哇！ 因为真的不容易的呢一个，事实上亦都。 但其实录的时候自己会不会，因为你一路有学唱歌啊各样，你都会即研究唱歌呢一样嘢，会不会其实有时个状况是我自己唱完个 take 自己都会 feel 到，而我啱啱呢一次的演绎其实。咦，都可能是 OK 咁样，而有发现好似监制又会揀咗呢一 take 嘅嘢，咁系咪会自己感觉到 嘅？系会噶，即系有阵时咧，系你一唱出口咧，你先会咁 take 得啊，咁 take 得啊。即系虽然啊，监制可能个要求同我自己嘅有啲唔同，咁佢可能听到其实呢个 OK， 但系系可以再好啲，甚至系佢要求再好啲，咁样都可以嘅。 系 系啦。 咁有冇话其实艺心同埋吴乐成两位监制佢哋喺即系 guidance 上面会唔会两个嘅分工会有唔同？定系点样样？定佢两个都一起坐喺度去听住去街成件事？ 啊，两个都会听住一起去街嘅。咁艺心老师就会比较偏系整体嘅情绪啦，佢想谷我上去，谷我上去咁样啦。跟住伍乐成先生就系比较系偏向每一个字与字啊句子之间嘅处理要更加去细腻咯。 系有冇话边一段落嚟？而家谂翻，哇，嗰阵时录嗰个啊，真系唔简单啊咁啊。 哇，我谂翻就系嗰个。嗰、那個好多真假音轉換嗰個位置，嗰、那個 D part 係哇錄到我想死嘅，因為佢有高音啦，咁有啲位咧係監製們咧係唔俾我用全減，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全減係唔好嘅，咁係冇乜質感嘅，咁又係咁唱嘅時候咧，都係一 t 得一半，下一 t 一半都唔得，係好煎熬嘅，所以錄嗰 part 嘅時候係。一路觉得啊，希望监制唔好闹啊！即系我又冇话，唉唔录啊，唔想录啊，好攰啊！我从来都冇谂过，我比较系希望监制唔好觉得，唉呢度有做乜嘢啊？咁 但系除咗嗰、那个呢、這个嘅技巧以外啦，即系可能呢首歌嘅可能歌词部分嗰个内容，到底应该去表达一个点样嘅 story， 表达一个点样嘅语气都好紧要啦。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即系巴山腰，你听到好入心入肺嘅咁。咁呢一首歌可能喺个歌词。部分有冇都同張楚喬去研究過啊？到底這個歌詞係內容關於啲咩啊？我應該投放一個點樣嘅情緒喺當中先啱啊？咁樣 其實係有嘅。咁我哋講翻呢個寫詞之前嘅事啊，因為我係有同老師學填詞嘅。咁係我哋即係上堂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小交談啦，去了解一下大家內心入邊嗰個思想，即係真正嘅自己係啲咩，去寫出更加好嘅歌詞。咁係俾老師發現咧，我係個人其實內在係有啲黑暗面嘅，即係個人係有陣時諗嘢都幾偏激，所以佢當時俾份歌詞我睇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因為咧我發現咧你個人咧其實都幾黑暗啊，所以咧我就寫呢份詞俾我。其實我當時係唔認同，但我聽完之後，我唱完之後發現，咦，我好似真係有少少喎。 我想知你分享過啲咩令到佢哋覺得你好黑暗或者偏激？ 呢個係唔講得嘅。 OK， 唔緊要， 即係冇咁嚴重。 但係即係總之會有時候即係天馬行空諗好多可能嘅嘢，如果咁會點咧？但係就可能好 extreme 嘅嘢。 係 OK， 咁所以咁呢一份詞嘅時候，所以就變咗嗰啲嘅 conversation 就演變到而家就好似嗰啲有啲瘋子嘅呢啲字眼出現啦。 咁當時我睇到呢份歌詞嘅時候咧，其實我理解同老師理解係有少少唔一樣。咁但係呢份詞係老師寫噶嘛，咁我梗係要跟住老師嗰個諗法啦。所以係佢就叫我諗下，即係可能係因為上一首歌我係呢個探討物質同愛情之間嘅關係嘛。佢就想我呢首歌係講關於外在外表同呢個愛情嘅關係。 係啦。咁你自己剔咗嗰個係？ 我自己其實我原本諗嘅係一啲關於社會上面啦，即係有啲 大家即係可能翻工對住老細，哇！扮晒啊！依下系啦，老细你啱啦，我唔啱啦。哎，我改 ，OK， 冇问题咁样。但系其实内心就紧佢啊嘛。 咁呢个大家好容易有共鸣。 系啊，咦？你即刻有啊？你即刻有 feel 啊？ 冇。 我当时就系谂紧呢样嘢咯，即系可能我。系咯，好似老师咁讲，可能我内心系真系有啲黑暗，因为你望下呢份咁嘅歌词，明明系讲爱情嘅，你又可以谂到佢社会系唔合理噶嘛？ 系、okay. 咁，但系就 turn down 翻，就去翻爱，可能两个人嘅关系上面咧咁样。不过其实又好似分别都唔大，即、就、系、是、你对住爱人都其实都系都有啲类似咁样嘅感觉嘅。系咁，但系会唔会里边都有一种感觉，就系因为虽然佢话因为。我會好記得就譬如講小丑同埋瘋子呢兩個身份啦。小丑嗰種咧就係、是、嗰種要好似你啱啱演繹嘅有一種奉承啊，會有一種叫做假笑虛偽少少嘅嗰個狀態。但係瘋子有一種狂喺度。咁呢一啲身份嘅象徵嘅呢啲情緒，有冇喺演繹上面其實都要諗下點樣放入去㗎？ 都有㗎。當時係我點樣去放入去咧？係兩位監製係叫我笑住嚟唱咯。咁笑唔係。嘻嘻，唔係呢啲微笑啊，係呢啲笑啦，係當時係覺得自己一路笑一路唱咧，係唱到就係黐線。但係聽翻咧，係覺得其實個情緒係啱啱好拿捏得都幾到位，就係即係雖然其實唔係我個人想去表達出呢個情緒，但係呢樣嘢係可以幫助到我好多去表達呢一個情緒。 咁變咗喺呢首歌你演繹完之後咧，即係嗰種對住另一半嘅嗰、那個即係個感受啊，你自己有冇一啲都有啲體會啊？其實都可能真係。自己都可能有啲會係咁嘅喎，咁 啊，咁都其實唔會嘅， 係啊，冇係唔係一定會話嘅，係啦，一個反思 其實係唔會嘅， 係 其實係唔會嘅， 表達你心入邊好強烈嗰種抵抗， 係啊， 冇嘢嘅， 唔會啊， 知嘅， 一心一意啦， 我驚我女朋友聽到呢個，係啊， 求生意好強， 唔會啊，冇啲咁嘅事， 我都對你有信心係唔會嘅。一定会嘅， 系啊，冇可能 嘅。我都好爱自己隔篱嗰个嘅，一定系。 唉，唞翻啖气先。 咦，你做乜成头汗？ 一定喺度啲冷气有啲毒啊！突然之间， 又会有少少咯。即系谂翻嘅时候就觉得，其实我唔应该咁样谂噶。 系，或者拉翻出嚟就系，其实系一个反思嘅，即系话唔系话将来要变成呢种，但系反思自己会唔会有阵时不自觉地做咗呢一种行为，而可以系一个。唔知啊，即係改變嘅一個方向咁計，都可能係一個咁樣樣。因為都講出咗，即係我諗，即係無論你諗翻工定係諗愛情，咁唔少人應該都代入到嗰個狀況㗎啦，應該 係。 咁啊，會唔會其實都因為呢一啲頭先講嘅一啲創作一啲嘅諗法，變咗去喺嗰個 MV 即係 visual 上面嘅表達嘅時候，都會有自己一啲。自己想象一啲黑暗嘅，可能會 present 咗去俾團隊去諗點樣做咧。 我其實本身咧MV 咧本身就係、是公司已經傾好咗，就係用 AI 整嘅。係。咁我拍攝當日咧，其實我一開頭係想用一個好癲啊，即係好 drama 嘅表達方式嘅。不過咧，就同事們咧睇到就覺得好似太 over， 咁就決定係好似而家咁，即係就企喺度就笑，一路去笑得好似一個小丑咁樣啦，就採用一個比較 收啲啲， 係啊，比較收斂少少，但係有啲 creepy 嘅感覺， 係 去拍攝呢個 MV。咁我其實我睇完，我覺得我自己係兩個都覺得好中意，咁公司揀咗呢個，我就覺得OK 都冇問題。 系，咁因为用呢个 AI 去做，咁其实咪拍摄嘅时候，因为嗰啲系未会知道有啲咩喺面上面，咁嗰时系会收到一啲嘅咩 guideline， 然后去做一啲即系相应嘅表情啊反应咁样 嘅 guideline 就系、是、因为当时咧我老细都喺度，咁咧。我老細咧見我做咗幾次都做唔到佢內心想要嘅嗰種效果咧，佢係直接喺我面前同我講：你跟住我做，我做，你跟住做。跟住咧就佢就一路做，我一路望住佢，即係我又唔可以望住佢，因為我要望住個 cam 噶嘛。咁我望住佢嘅時候，我用嗰個眼角嘅餘光咧一路望住佢啦。跟住我就佢就做咗呢樣嘢，咁就講，然之後咧係有幾次咧係慢咗啦，跟住佢話：喂！ 做快啲啊！跟住好难啊，我睇唔到啊！ 所以最后呢个 MV 嗰份演技啊，系嚟自于老细嘅压力啊， 系啊，系一路压迫你，跟住觉得唔得，我要做到啊！跟住我望到，即系嗰个专心咧，系忽然间系提升到一个好极限嘅层次。 你令到我好想再望下，会唔会你嗰啲眼神咧喺嗰个 系飘一扫， 系啊，即系扫一扫嗰啲咁 右边先。 系啊，咁你自己睇完之后，即系后屘再加埋啲即系 AI 上面加埋你自己表情个成品，你自己觉得如何？即系个感觉。 我其实几中意，因为我本身咧谂，即系因为一开头都讲系 AI 啦，咁我谂系冇咁，即系可能系。好普通咁樣，我其實都唔記得咗嗰陣時自己諗嘅係啲咩，不過就係、是、即係普通市面上 AI 會見到嘅東西咯、但我一見到睇翻 MV 嘅時候，即係當刻見到個 MV 啊，係覺得哇好好型啊成件事，即係好帶動到我自己情緒，因為我本身喺出個 MV 之前，即係拍攝 MV 同埋出 MV 中間呢段時間咧，係都係被禁止去睇，都禁止去問嘅，因為係公司想俾個驚喜我。咁当一日咧首映会嘅时候咧，咁我就坐喺度啦，就睇咗 Amy， 跟住我系真系情不自禁咧，个人系一路听一路睇咗住 Amy 嘅时候咧，个人咧系越嚟越热咯。跟住我自己我就咁坐喺度嘅，个冷气好大，即系可能廿度咁样，我系睇到出汗。系，所以我觉得当刻我见到你 Amy 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几震撼，几真系好中意。 系，所以无论系即系导演嘅功力啊、老细嘅功力啊等等，都可以令到投射到嗰一样嘢，因为佢喺个镜头睇得最清楚，点样样嘅你可以 present 到。 老细嘅功力系最犀 利，劲啊！ 咁所以今年就有呢一两首嘅派台作品，而家新一首《型》啦。咁有冇都而家近年尾其实都继续筹备紧？哦，跟住落嚟，今年可能年尾都有啲嘢发生，定系可能已经准备紧？哦，下一年之后要倾下有啲咩会做？ 這個是要看看即可能安不安排到，因為目前就未說 confirm 有或者沒有的，當然是希望如果夠時間就可以出多首啦，但如果不夠時間就真可能要推過去下年， 又自己又可以籌備，又可以寫一啲 demo 啊，又可以諗下有啲咩想講咁樣。有冇仲有啲咩嘅 topic 嘅你自己心目中都幾想透過音樂去同人 share？ 我希望可以散播一啲正能量咯，即系可能系唔好走手都分手啦，即系下即系又贫穷限制对象又讲话，哎呀又惊俾唔到嘢你，异形又讲话，哎呀我外表取悦唔到你，俾首开心啲嘅，可唔可以即系哇我同我女朋友好甜蜜啊，耶咁 嘅， 系啊 sweet 啲嘅歌，即系俾大家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歌， 可以氹下人啦，可以 系啊系啊， 又可以氹下女朋友， 系啊，即系有咩事唱首歌开心嘅都好过啊唱贫穷限制阶梯咁咯，真唔知点唱噶嘛， 所以即系可以有唔同嘅面向咯，即系大家睇到咁啊，亦都期待之后有 sweet 嘅 Mike 又会系点样样啦。咁而家就有呢一首异形嘅，咁啊多谢同我哋介绍啊，谢谢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如果可给你快乐，使你仰慕能。摘那月亮，而偏偏很怕最后相爱靠上埋没自我变立场，能娱乐世界任你观赏，做戏伴营造美满幻想，而谁又看见我最真一面，说着笑话其实也会受伤，手跟风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埋藏悲观的想法似乎完美毫无人性，我亦承认孤单深海中不被共鸣，留低莫名情绪过于复杂，试问谁愿听，能奉上最深的爱，而你大概只期待寻觅新鲜旅行，谁路过亦梦，才显得不够最美，不够伟大，存在亦会变